开启人体七轮心轮胎，唤醒松果体潜能，灵动双子。 了解前世，明白今生，灵动双子带你启动松果体，找出心之事，开启潜意识之门，观到前世今生。灵动双子前世今生初版正在招生，欢迎 email 至 kdoormaster kdoor master master @163.com 报名查询，名额有限。好，翻嚟新一集啊，灵动双子啊 ，Eric and Natalie 好啊， 大家好， 大家好， 两位即系 long time no see 啦吓，即系如果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，其实即系我好长时间冇同两位去即系倾偈啦。原因系咩咧？因为其前嗰几集啦，系其实一早录咗嘅。原因系其实两位咧喺呢个月嚟咧系好努力地去教紧全新班嘅。 系啊， 系啦，因为听闻即系你成个月嘅全新班都爆晒，系嘛？ 系啊，今个七月嘅全新班系爆晒噶。 系啊，因为即系我每次都好多人啦，因为我都有即系去睇啦，同埋咧，我想问咧，系咪越多人去上呢个班，佢哋嘅共振系越大嘅咧吓？ 其实系噶，当一个同学仔做到嘅话咧，其他同学都会有信心，咁自然个振频都提升咯。 嗯，其实等于我哋即系前世今生班啦，即系八月开即系准备嚟嘅前世今生初班一样啦。其实亦都系一样，只系个振频越好啊，即系越多啊吓，就会越好嘅。但系如果有一个话，哎呀，即系你有冇曾经遇到就话我喺上堂嗰阵时喺观赏嘅情况下，有啲朋友真系观赏唔到嘅咧？ 真系有嘅，有个同学仔本身佢系观赏唔到，咁我会俾功课去做咯。 咩功课？ 咁其实我哋个冥想咧系要同大地之母连接噶嘛，咁但系佢又唔系好明点解会点样去同大地之母连接，或者去少去呢个大自然啦，少同大自然沟通，咁所以佢系嗰一刻佢真系谂唔到就谂唔到噶啦， 佢净谂唔到个影像， 佢谂唔到真系。 即系佢脑冇嘢啦，简单嚟讲系咪？ 系啦，因为佢会觉得好复杂。 哦啊， 系啊，因为原来叫佢个脑海谂一棵树，对佢嚟讲系一件复杂嘅事。 会唔会喺个脑海谂住棵菜心会容易啲咧？即系我唔知道，其实系咪一样嘅原理系？ 其实我相信佢，因为佢之前学过动物全心术， 我都已经学过啦。 系啦，佢就同我讲话佢唔得，咁佢自己已经俾咗压力自己啦。 哦， 咁但系当我教咗佢某些方法，佢第二堂系得嘅， 哦， 系做到嘅。 咁嗱，当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嚟，即系你哋教嘅初班嗰阵时咧，有几多同学仔系第一步已经成功噶啦？即系我讲嘅第一步就话，我讲完好啦，大家尝试下，即系第一次尝试，佢已经系可能听到啊，或者有其他感觉啊。 咁其实咧，动物全心术，唔只系会听到声啦，会有影像啦，会有触觉啊、味觉啊、嗅觉，咁所以每一个人开头吸收嘅能力、接收嘅信息都会唔一样嘅。 嗯， 第一班至少有八成以上嘅人系做到嘅嗰次，但我哋一班系要分两堂噶嘛， 系， 咁但系到第二堂嗰阵咧系超过九成嘅，其实， 哦，即系第一堂已经有八成做到 啦，系啦。 佢哋做到嘅情况下，佢哋系感受到啲咩？一开始 每个人真系唔同。 可唔可以讲下啲 case？ 即系有冇话，Miss 啊，我突然间觉得我听到把声，我突然间觉得我头痛，系咪因为个？因为你哋系对住幅相先噶嘛？ 嗱，头痛系因为饮唔够水。 哦，头痛 饮唔够水就会头痛。啲人就会谂紧系咪我净系做全心嗰一刻先饮水？其实唔系噶，喺我哋上堂个过程系要不断饮水嘅。 系。 咁有一个 case 就是一个同学仔，佢都比较大胆嘅讲嘅嘢。 系 佢同另一个同学仔讲话，佢见到屋企有椰树，我心谂啊，真系几大胆嘅讲法。 系 咁，原来咧 另外一個同學仔，佢專登喺大陸揸三個鐘頭車定四個鐘頭車落嚟上堂，佢屋企門口真係有棵椰樹。 哇！我仲以為係夏威夷個，係咁犀利，咁即係佢其實睇中，即係叫中咗噶啦，即係全心嗰時。 係㗎，只不過大家開頭學嗰陣咧，其實係。关乎个人性格，有啲人本身性格比较强，佢觉得自己做每样嘢得，佢就比较咁讲。 系， 如果个人本身性格或者冇乜信心， 系， 佢唔只会对学动物全心一样嘢唔肯定，佢本身或者佢对人生各样嘢咧，佢都系呢个系一个 pattern 嚟噶。 系， 同埋都有一个 case， 譬如有一个学生，佢都系啱啱第一次上，佢都话：你只猫咧话好唔中意啲胶箱。 系， 我特好特别咁，跟住其实物答个即系问讲呢个答案嘅人心谂，其实屋企系好多人都会有胶箱噶啦，咁咁点知问翻嗰个主人嘅时候，个主人话其实我啱啱搬紧屋，啱啱将啲嘢入晒胶箱，之前系冇胶箱，咁、哦、即系只猫会话俾你听，而家呢啲胶箱阻住佢活动，所以佢唔中意。咁对于一个第一次去接触全心术，佢、可以可能系几句，佢只要话猫猫唔中意胶箱咁样咧，咁其实好简单，佢自己其实佢都唔敢讲嘅起初，咁但系讲完出嚟之后，个主人话系，其实以前冇乜胶箱，只不过而家搬屋先要劈箱，咁所以有时就系你只系得到初学嘅时候，即系三句嘅啫，但 系 三句嘅时候亦都可以引证到，其实系只猫话俾你听，系真系有呢件事情。 但系咪好多时都系？聲音同畫面呢，嗱，因為好似頭先阿 Letty 講啦，話膠箱呢個問題啦，佢唔會係一個感覺，俾到你係一個膠箱噶嘛，只可以可能個貓貓講你聽，或者俾個 嗱，我相信譬如咧，佢喺個貓貓眼中見到啲膠箱之餘，跟住有一種好嘅只貓表露到一種好厭惡或者好唔高興，咁我哋已經知道，因為好簡單嘅一隻動物，就係個膠箱令到佢唔高興。 系， 即系嗰时我因为就佢我相信佢系得到警象先，因为佢起码要睇到个胶箱。 系咯系咯， 系啦，咁跟住佢亦都感受到佢唔高兴。 嗯， 咁可能喺同一个时间，佢已经有两种嘅感觉。 哦，即系一个感受同埋一个嘅影像都出咗嚟。 不过最特别，我自己嗰个听有一个 case 咧，就系、是、其实即有一个人问你只狗问只狗你有咩想同妈妈讲， 系 只狗就系一只柴犬嚟嘅，佢同妈妈讲我想食粟米， 哦， 可以好 detail 咁用粟米两个字咧，我觉得已经系好犀利。 个柴犬识唔识粟米呢样嘢？ 系啦，咁跟住个主人话唔好意思，我从来屋企系冇粟米俾佢食，佢养咗咁耐系未食过粟米。咁我哋话吓你未食过粟米，你呢排自己有冇煮粟米啊？ 系 佢话我只狗未食过粟米，都未见过粟米。咁结果讲讲下咧，佢话哎呀唔系啊，我呢排咧帮个女凑孙啊，我日日煮番茄粟米粥俾个孙食啊。咁即系话咧，其实只狗系见到佢喺厨房煮嗰样嘢，嗰粒粟米，佢觉得个 B B 食得好好好食，所以佢好想食。佢直头系。 哦 嗱，个主即系个全心师第一次嚟上全心，第一次问佢话，净系讲嗰只狗想食粟米，咁大家听出嚟就会觉得，哇！你 get 个简单个答案咁简单嘅， 好难啊，大佬。 系啊，系啊，就嗱、是，佢就讲食粟米三个字啫。咁、但系当我哋慢慢讲下讲下，个主人话系啊，只狗未食过，但我呢排因为臭酸，日日煲番茄粟米粥。咁我哦，原来只狗喺个厨房度见 到 你系啦， 都见到个粟米 系啦。咁所以佢个全心嘅时候得个答案就系食粟米。咁你会觉得好简单，其实真系几难，因为有啲嘢你系想象唔到嘅，你唔会想象到你只狗今日想同你讲食粟米。 系啊， 系啦。咁所以喺第一次嘅啱啱个初级班，我觉得都佢哋得到好简单嘅答案，但系佢哋嘅准程度真系好高。 咁同埋有一个 case 咧，有一个同学仔，咁佢啱啱就由加拿大搬翻香港住嘅，咁佢就俾佢嗰只猫猫另一个同学仔问啦。咁只猫猫咧就系话好， 系咪互相问噶？ 系，其实唔会问翻自己嗰只。 O、okay. K， 因为我哋会觉得，哦，你问翻自己嗰只，本身你 考究唔到啦。 自己嗰只动物，佢哋嘅个性啊，佢哋屋企系即系你同佢住，咁佢实 你都知道自己屋企系点，咁所以大家系交换问嘅，即系 A 同学仔、B 同学仔交换问嘅。咁讲翻头先嗰个 case 啦，咁就问嗰只猫猫点，咁只猫猫就觉得好热， 只猫猫觉得好热， 因为佢由加拿大翻嚟香港嘛。 哦， 系啦，咁、而佢哋都有其他嘅对答嘅。咁而嗰个同学仔翻到屋企咧。嗰只猫系开心咗好多，因为其实佢啱啱回流咧，只猫系成日匿喺衣柜啊。但有人同佢嗰日倾偈咧，只猫系出嚟欢迎个主人，即系只猫系直情个态度变咗，即系即刻已经开心翻咯。 即系阿 B 同学同我自己只猫倾偈，然后阿 A 同学翻屋企嗰时，自己只猫就开心咗，因为只猫同咗 B 同学倾偈。 系啦，因为有人同佢沟通，有人同佢讲下，起码讲下佢心灵嘅嘢。 佢心里面 主人亦都话咧，而家咧佢会 always 开冷气啊，开风扇啊，俾佢啊，因为佢嗰阵嚟咗翻嚟回流咗，真系唔够两个礼拜。 系 咁，只猫真系需要适应期。咁佢即系只猫系开心，有人明白咗佢而家呢一刻嘅感受。 但其实 A 同学都会而家已经可以同只猫去交流噶嘛，咁佢咪更加开心咯？ 系啊。 大家都开心，但系我哋开头上初阶，我哋尽量叫啲学生都系唔好揾自己只动物去练，咁、先可以证明到， 即系 proof 到呢样嘢嘅， 自己系做得好嘛。 同埋我哋头先提及咧，大家即系唔使担心，我哋初级班第一班啲同学，佢哋得嘅答案就系食粟米、教商。好熱，即系大家咧、就 好短噶咯， 系啦，但系好短，我哋亦都会知道，从个主人讲下讲下，我哋就知道呢件事实系啱嘅，所以大家唔好以为会可能要上堂嘅时候，我要喺度讲到一个故事出嚟，我先系成功，唔系，其实你三只，其实佢哋每个人咧，当佢分享嘅时候咧，可能每个人都系讲咗五只字， 系， 咁但系嗰五一只字里边咧，当我哋同个主人引证嘅时候，慢慢咧呢五只。字系就会出到，因为可能你又第一次接收，你未识得好快咁接收到好多嘅资讯，但你可以接收到猫猫或者狗狗嗰刻嘅重点，咁又或者只狗好少同人倾偈，嗰刻佢又净系想讲个重点，咁所以其实喺表达嘅层面，第一次佢哋好多时每一个同学只系讲咗一句说话。咁已经其实系引证到嗰件事情系有发生嘅。 嗯，但系有冇一啲情况即系试过咧？就话上一堂嗰时候，对方只宠物系 reject 同你倾偈嘅咧？ 可以话唔睬你，原因因为咧，我哋今次啲同学仔都多猫啊。 系， 其实猫嘅性格大家都知噶啦。 系， 猫啊，我哋主人叫猫奴。 系 咁，猫永远都系高高在上嘛。咁未必你第一次同佢倾偈，佢会俾翻反应你咯。 佢个冇反应系你系边个？我唔同佢讲嘢，净系话佢根本系冇 get 唔到任何 signal 咧。 佢系见到个猫嘅景象嘅，但系佢唔睬你就唔睬你啦，即系好似阿迪金比、你出去地铁撩一个女仔，个女仔唔睬你就唔睬你噶咯，你即系睇翻个女仔咩性格咯。 如果你同女仔 say hi， 佢望一望你，咪唔想睬你，因为陌生人第一，亦、都可能系慢热。咁、但系嗰日都有一个 case 都系 OK 嘅，好犀利嘅，就是、一个同学仔，佢净系讲咗三只字，佢话心脏病。佢、都话佢唔系用心脏病，佢话个心跳得好。不律同埋好唔舒服，我觉得个心有事。咁跟住问个主人，佢就话：诶、冇，我只猫个心冇事。 系。 咁但系我哋话嗰只猫好担心，佢真系觉得个心有事。咁跟住讲嗰下咧，咁就讲其实咪住先，你养呢只猫，你要听你，即系我哋知道你男朋友系好锡呢只猫，好中意呢只猫。 系。 咁佢话系，我男朋友度呢只猫系如珠如宝的，而且确。咁跟住佢话，其实只猫想讲咧，佢好担心男主人嘅心脏病。 哦， 因为男主人有心脏病。 啊，竟然系咁啊！ 嗯，只猫未必讲出咧，我想话俾大家听， 自己嘅情况， 佢自己好健康，但佢讲出佢好关爱、好注重、好着紧嗰样嘢出嚟，就系、心脏有事。咁。就系个男主人嘅心脏有事。咁嗰只猫，我系想话俾你听，其实。就想同我主人讲，其实我一直都好担心佢个心脏。 系， 系啦， 有 时 好难估翻嘅，即系好难去揣摩翻嘅，因为收个息路太短啦。 收个息路太短，咁我哋作为全心思，咁我哋又会。即系佢睇完之后，我又会再望一望，咁、哦、跟住我又开始讲，咦？呢只猫好似我见到，其实系个男人 instead of 呢个女学生、哦，咁初学者佢个知道个学生只系 get 到心脏病，系啦。咁但系当我哋练得多嘅时候，你就会开始慢慢讲下讲下，只猫又讲多啲，你又可以感知到多啲，又或者嗰时候你开始见到系个男主人样啦。因为可能佢初学佢感染到心脏病，个学生已经以为完咗啦。 哦，即系未睇晒个故 事。即系可能佢已经觉得心脏病，咁佢就哦完啦，咁佢就举手，我知道心脏病。但其实原来佢可以花多少少时间，慢慢继续去练嘅时候，除咗心脏病，佢开始可能会见到原来只猫系讲紧个男主人。有时可能个同学仔心急，哇好开心，我 get 到心脏病就已经 cut 咗，拜拜。 系我就系谂，好似听电话咁。 其实好似 喂，你叫咩名？我叫咩 ？OK。 系啦，其实可能佢喺放松之下讲完心脏病，可能其实应该系只猫仲有嘢想讲， 系 只不过个学生第一次成有一种感觉，因为个学生自己冇心咗嘅，同埋佢感觉到佢嘅感知突然间个心好唔舒服，佢已经好有信心知道呢个唔系佢嘅，系只猫俾佢， 即系个感觉系佢 系咁，佢太开心之后咧，咁佢就收咗线啦。咁当然啦，咁我哋再望再睇嘅时候，咁我就知道其实原来佢系讲緊佢个男主人啦，原来佢系讲緊佢好锡佢个男主人、嗯、所以佢好担心个男主人。咁、嗯、所以我哋呢初初学全心术呢要有耐性。 同埋其实我哋学新嘅一种语言嗰阵，假设我哋学德文，我哋都唔系一学第一堂识啦，我哋都要学三个月或者半年先会熟 习得啦。 其实学任何嘢都系要练习， 系 咁就会自然对嗰样嘢认识比较深啦。 会唔会有即系有啲比较多嘢讲嘅宠物啦？你一 connect 到去佢 b 巴 b 巴 b 巴，即系我咁样喺堂嗰阵时啊。有冇出现咁嘅状况咧？ 仲未有住而家，因为始终佢哋都系第一堂啫，即系啱啱初阶啫。 系 当佢哋学完初阶，去到进阶，咁、那个技术又会增强啦。 同埋佢哋到时会摸索，知道原来可以倾耐啲，因为第一堂佢哋太心急，一有感觉佢哋已经开心到 cut 咗啦。咁其实原来可以再讲啦，可以再慢慢啦，可以再问嘅时候，咁其实大家即系等于食粟米嗰个同学、嗯，其实我谂佢如果再望或者佢再问咩系粟米啊？点解你知系咩粟米？我自己问我就会多数，好似上次我会话你知，我自己问动物，如果佢话俾我听佢中意食粟米，我习惯就话你知粟米系咩咩？你见过粟米咩？我会咁答， 都要沟通技巧，好似人对答，即系本身个沟通技巧。 嗯。要比较熟络啊，或者要慢慢 要 勾佢出嚟讲， 系啦，一步步咯。其实系即系人同人沟通都系要有一步步咁样咯。 嗯，同埋咧，我想问咧，系咪啱啱开始学啦？佢 connect 个时间唔会咁长咧？即系好似头先我，即系有啲人就话，一听到就即刻收线，得到答案，即系佢认为个答案咧就收咗线啦。净系佢根本就未咁稳定，可以长时间。同一宠物沟通住呢， 因为始终都是初学，都是要多啲练习。其实学动物全心术，首先要有爱啦，要有耐性，同埋多练习就得噶啦。 同埋第一次同动物沟通，佢哋可能以为 get 到讲粟米就或者又系嗰句心脏病，佢哋已经我讲完啦，系啦。咁、 哦、 但系原来我哋可以慢慢同佢讲，你知系咩咩？好似我上次问一只动物，佢讲咯，系啦，佢可能话好中意食红萝卜，跟住我话你知红萝卜系咩咩？我好间性咁问佢，我知，我你点知啊？咁只动物话我真系见过噶，我见过屋企有呢样嘢。咁其实原来佢哋可以继续嘅， 系 只不过初学嘅时候，佢哋唔知道原来对话可以继续，你要。当自己同一个小朋友倾偈，咁原来咧越讲佢哋就越多，越讲就越兴奋，同埋越讲可以越讲得长。有时长短系因为我哋初学嘅时候以为完结，但其实呢肯讲嘅话，动物如果开咗个话题咧，佢哋都可以系不停咁讲。 咁系咪越讲得长咧，个倾即系全心术者咧会越攰咧？ 其实就唔会嘅，我觉得系其实都系。 溝通技巧咯。 哦 okay、 我都覺得係每個人性格唔同，有啲人講嘢係比較老練嘅，咁佢同人溝通自然技巧好啲咯。嗯、即係有可能啊 A 君係講少啲嘢嘅話，咁佢本身同人都講得少，咁佢咪要諗下點同動物開始溝通咯。 嗯，因為咧，我點解咁講咧？我以為咧就好似一個即係人哋啊，我咧呢個出必殺技咧，而家只可以出10秒啫。我再鍛鍊下咧，我可以出20秒噶啦，即係個時間長會長啲。同埋咧，可能咧我只要話同個動物溝通嗰時候，我只要係一個心境平靜有愛情況下咧，我就可以同到動物溝通啦。但係咧，因為我太興奮啦，係我自己突然間得到咗息怒，我覺得好開心啊，令到我自己個波頻有起伏。然后所以断咗线。 当你练得动物全心术耐咧，波频有起伏已经对我哋嚟讲冇影响， 都冇影响，条线依然讲得到嘅。 大家已经做到好开心，我其实已经好兴奋噶啦。 系， 我都好兴奋。 因为我突然间系会觉得咧，因为可能我波频可能要，因为人嘅 frequency 比较高嘛，咁宠物嘅 frequency 可能比较低，咁我哋要接通佢，我哋要将我哋嘅 frequency 向下少少调啦，调校啦。但系如果我突然间，我因为知道一个新信息我得啦，然后我突然间好开心嘅话，我自己嗰个 frequency 又冲返上去嘅话，所以就断咗线。即係我觉得会唔会有啲咁嘅。 我觉得冇影响。 呢个冇影响嘅。 同埋我觉得最紧要个同学仔本身有信心信念。有啲人啊会问我得唔得㗎，咁本身呢个对自己冇信念囉，自己要同自己讲自己系一个充满爱、充满自信、充满智慧嘅一个动物全心师。 咁多数呢初班啊会同几多隻动物去做 connection 呢？ 嗰日呢我哋有30几个同学，咁喺我哋做完冥想啊头半部解释完，喺尾后嗰差不多两个钟至个半钟到啦。 两隻啦差唔多。 哦差唔多。 就係啦，交换动物做啦，係啦。 咦咁差唔多两隻嘅话，咁咪要connect 好耐咯，因为佢接收咁短，哦，每一个就要分享咯，嗬。 系因为我哋要 download 一啲新嘅 software 嘛，我哋要同大地之母啊、 哦、 宇宙之父啊，咁我哋要做一啲开咗我哋心轮、喉轮同埋微心轮嘅冥想。 嗯， 咁所以其实我哋要 download 一啲download 一啲 software， 系 咁先可以做到呢一 part 咯。但系 download 咗、嗯，你用得多。就自然唔需要再 download 過噶啦， 同埋都想講咧，上堂有一個同學仔，佢臨講之前咧，譬如我哋話而家邊個願意分享咧，佢係第一個舉手，咁佢就第一句佢講嘅咧就話，我想講先，因為我覺得咧，講錯咗係唔使死嘅。嗱，我想話俾大家聽，首先真係要勇氣，第二佢有信心，咁當然啦，佢講嘅咧係冇錯嘅，但係佢起碼敢講。即係有啲人會覺得唔 make sense 咧，就唔敢講。但係唔 make sense 都可以講，因為唔 make sense 之下，我哋慢慢再問咧，其實嗰件事係有 sense 嘅。 OK， 係啦，咁就所以我就話俾大家聽，係唔怕講。 我以為第一個同學仔即刻舉手 ，Miss 我講先。係啊，你聽到咩？我乜都聽唔到。 係係啦，唔係佢就係佢係好勇敢。咁亦都係因為佢呢種咁勇敢嘅精神咧，亦都可能咁樣嘅振頻到其他同學仔都願意去發表，因為大家都知道係。大家都系初学，佢、 嗯、 都夠胆讲，我都可以讲。咁其实真系，所以你话人多咧，有样好就系，只要你有一个人愿意行出嚟讲，咁每一个同学咧就会喺分享嘅过程里面就会好开心噶啦，因为佢哋会知道，我头先个同学讲啲嘢原来咁古古怪怪，佢都夠胆举手咯。咁其实我都可以举手。 咁、其实系咪每人准备咗一幅相，即系宠物幅相啦，然后俾隔篱嗰个去睇住咧？ 系啦， 同埋咧，我哋尽可能就同隔篱嗰个唔熟嘅，你就唔好话我同 嘅最好。 啊，即系我同阿 Erica 一齐去上堂，基本上我又已经知道晒佢嘅生活模式，我又知佢屋企有咩人 上堂啊？ 系啦，咁所以变咗咧，我哋直头要拣一个。我哋系可能全班啲相收晒，跟住由我咁咧去派啦。咁根本你都唔知呢隻动物系边个同学仔㗎啦。咁、 哦、 样我哋觉得纯粹就唔系话想测唔系想测试啲同学，而系想俾大家喺完全唔了解嘅情况之下，俾大家知道你哋系可以问到嘅。 但如果有啲同学仔啊，即系我以我所知呢， 佢哋自己冇养宠物㗎喎，咁点呢？ 咁我哋嗰日嗰班呢，因为有两位独立义工嚟上。 係。 咁所以呢，喺佢哋嘅时候，佢手头已经係老师，我有15隻猫，有6隻狗。哦、我得攞出嚟。 係。 每一班同学呢，都总有人呢，即係嗰个义工当然好感恩，佢有好多动物啦。 係。 咁亦都有少许嘅，可能都起码有2至3隻。猫、哦、有3隻系唔出奇。 Okay、 狗有3隻都唔出奇。 狗好难啊，有3隻占地方。 所以呢系绝对有足够嘅相片，大家互相交流。咁、哦、俾每一个同学仔都有得练习。咁、 嗯、 所以系好有趣，啲同学仔本身呢都好开心好雀跃啊，想得。 嗯，明白。咁嗱，当佢哋真系啦 connect 到啦，或者系曾经感受得到啊，身体上会唔会有任何唔同嘅反应啊？即系可能头先讲嘅头痛啦，因为你饮得水少啦，会唔会晕啊？咁、嗯、会唔会有呢啲咁身体上有任何反应呢？ 头痛就会，但系唔会晕嘅、哦。我哋而家全心啫，唔系去唔系、 okay? 去做咩？ 同埋譬如话心脏病嗰个同学，佢只感觉到个心好加速跳动， 系 好不稳定，同埋佢话我觉得个心有问题。 嗯， 系啦，咁就但系一阵间佢已经知道系冇事，只不过嗰一刻嘅感受，佢亦都知道嗰只系个猫嘅感受。 嗯， 系啦，咁所以系冇问题嘅。 嗯 ，OK， 咁啊最好啦，因为其实有啲朋友仔咧都会问咧，就话会唔会出现呢一啲嘅，唔好话叫不良反应，个身体一啲嘅即系唔同嘅感觉出嚟，或者即系我讲系完咗个呢个全身术。 因为嗰日咧就有一个同学仔啦，佢又问另一个同学仔啦，佢只金毛，咁佢第一堂嚟讲咧，佢嘅答案都好detail 噶啦，佢就话，只金毛话我要保护个主人， 系， 咁佢就咁讲啦，好简单，跟住佢话，只金毛话有交通意外， 将会净系已经发生， 即系佢嗱，咁个主人就唔，即系佢曾经有过交通意外，咁、 哦、 我哋就话问个主人，你只狗未有交通意外，佢话冇，只狗冇交通意外，从来都喺屋企系好安全好定，咁跟住喺我哋再望一望问一阵嘅时候，咁我又 get 到啦，哦，原来佢话妈妈，你上年系咪有交通意外？ 系 哦，咁跟全心术嘅学生话系，我上年有交通意外，导致我行得唔系咁好，有一年时有半年时间成日要喺屋企休息做物理治疗。咁原来只狗想表达嘅就话，我未来嘅日子要每日照顾妈咪，因为妈咪曾经有交通意外。 哦， 咁呢个系比较 detail 啲，我哋之后可以知嘅。但系喺佢短暂嘅对话里边，嗰、那个主人咧，嗰只金毛嘅主人系喊，佢话系啊，我屋企有5隻狗，呢只狗系特别，好似系明白同埋关爱我、关注我。当我唔舒服嘅时候，呢只狗系特别敏感度高。 系 咁，当佢一全心嘅时候，佢直头要话俾人听，因为妈妈曾经有交通意外，所以佢要永远保护妈妈。当时个主人系即刻喊出嚟、 嗯， 因为喺五只狗里面，你都可以知道边只系，即系每只狗嘅对话有啲系好 Q 嘅，我要行街，我要散步。啊，但系呢只系话俾你听，我要保护佢。咁即时个同学系喊，因为佢话真系发生过呢件事，佢亦都感受到呢只狗系特别地关注佢嘅。咁所以你话全心术每只动物想表达嘅嘢都唔同。有时动物系想表达自己嘅感觉， 嗯、 但系当一只动物好爱佢嘅主人嘅时候，好不其然，原来佢同你讲嘅嘢，佢系会表达咗主人嘅感觉。 其实是一啲嘅比较灵性高嘅宠物啊，吓先至会有啲咁嘅感觉。如果你同一条鱼去通， 其实所有嘅动物同人类一样， 系 都系有情绪， 系 有喜怒哀乐， 嗯， 都系有感觉嘅。 因为我讲紧咧就系话，如果好似头先嘅 case 啦，如果你系通条鱼嘅，条鱼话我要保护妈妈，因为佢之前有个交通意外。我心谂你点保护妈妈？即系佢去到佢嘅 case， 佢会知道佢自己嘅局限系啲乜嘢嘢。即系妈咪整咗只脚，我系只龟嘅话，我要保护妈妈，其实系冇可能噶嘛。即系佢哋就唔会讲呢啲嘢，会唔会咧？ 咁啊，睇下下次同学仔有咩 case 分享，我再打翻你呢个。 同埋佢保护嘅形式，可能系每日翻到嚟咧，佢会坐主动坐喺个妈妈嘅主人 隔離，可能平時五隻狗自己玩緊，嗰隻係特別會跟出跟入，行去廁所，有啲動物係跟得好緊要。係 啊 係 啊， 其實佢真係覺得嗱，你行去廁所，我就陪你行去廁所，我要保護你行去廁所。其實佢嘅保護未必係大家想象到可以令你保護你冇交通意外，但佢盡咗佢喺屋企，佢嘅視力範圍，佢能夠望得到你喺嗰、 哦、 個境界嘅動物，覺得我視覺望到你護住你咁行咧，已經係一種保護。 哦，係啦，大家個唔同啦，個保護呢個 term 係啊，就算一隻龜，我覺得佢可都可以好愛個主人，好中意保護個主人，就等於我有個學生，佢又有。 水鱼， 水鱼系啦，唔、啊、好意思。咁、那个水鱼都会逢亲见到佢，佢都伸个头出嚟喺个鱼缸。 系。 咁可能喺嗰个定义嘅只，嗰、那个就知道啊，我要见到个主人啊，佢翻嚟我就要伸个头出嚟，我一样系保护佢。咁、 哦、 只不过用视力喺佢视线范围能够望到，喺只动物觉得佢见到佢安全，佢就安心啦。 哦， 系啦， 即系佢认为佢做咗就已经系啦。 系啦， 我哋认为嘅真正嘅嗰样嘢。 系啦，喺佢觉得我个视觉范围上已经保护咗佢，我见到佢好安全、好快乐，咁佢哋已经系知道，佢哋已经做咗佢哋嘅责任。 嗯，头先啊，呢、這个 Natalie 讲啦，有啲宠物咧，可能就系喺门口啊，就等你翻嚟嘅。我啱啱睇完到卡通片咩《宠物大都会》咧，就有啲咧真系嘅。佢话佢今日要做功课系咩咧？等主人翻嚟。 系 即系我唔知系咪真系有啲咁嘅宠物嘅吓，即系佢觉得佢今日任务就要等主人翻嚟，一日个任务都系等主人翻嚟。 系啊，我个仔都系噶。 即系呢，佢觉得佢自己 mission 嚟。 我有人俾幅相你睇啊，咁我嗰日教班啊，咁好嘢未翻，佢就真系。猫嚟噶，真系 唔系狗先有呢咁嘅性格嘅咩？ 唔系喺门口等你翻，等我你翻就瞓觉噶啦。 哦， 所以猫狗都可以去保护自己嘅动物，甚至一条鱼，我都相信，只要佢相信佢有 mission， 佢自己觉得佢 mission 完成咗就得噶啦。 哦 ，OK， 系啦， 嗱好啦，咁啊，今节时间差唔多，我哋落下一节啦。 灵动箱子节目免费为宠物主人提供宠物全心解答问题服务。听众可以 send 一张宠物的照片和想问的问题到以下 email kdormaster@163.com kdoor master master@163.com 详情可以参阅节目的内文。多谢各位对节目的支持。